恋爱小天后系咪一定要咁样戳个尾音戳出嚟啊？恋爱小天讲嘢啦，叫你开声先啦、哦。如果我哋未开匀声咧，佢唔开声嘅、哦、今日。 系各位好，系咪 点啊？介绍下自己先啦。 各位好，我系恋爱小天后嘅忠实听众，我系罗密欧。 冇撚啊！嗰度你， 大家好，我系 Cyrus。 好啦，我系恋爱小天后。 诶、我未介绍，我系斯特嘅，系。 好啦，嗱，我系罗允啦。今日恋爱小天后咧就好奇怪，我哋嚟到呢一个地方咧，就系、是、阿、斯特嘅 studio 啊。 嗯。 咁咧就系、是、动废台系咪啊？ 系啊，动漫废物。 系啦，咁咧就之前咧一路话咧即系我琴日喺 Facebook 嘅 group 度咧，我都有讲话，我其实病咗啦，又冇声啦，咁但系咧，我又约咗一个佢同埋一个佢咧嚟录音嘅，咁跟住咧啲fans 就话咧，嗰个佢咧要有阮小天咁靓仔咧先至好嚟录啦，因为我都病到咁样，但系我都坚持都有嚟录，咁原来嗰个只系斯迪啫，同埋 Cyrus 咁咧就即系点解？头先仲有一个即系扮到好含羞答答嗰个咧，就系、是我哋 group 里边好出名嘅罗密欧啦。咁其实我系冇请佢噶，咁点解佢又会出现呢我都唔知点解、啊。即系我头先就上咗嚟，一上嚟见到，咦？点解罗密欧你喺度嘅咁样？跟住佢就话阿斯迪揾佢，跟住咧我就问斯迪话：你揾佢又唔同我讲嘅？跟住阿斯迪话：吓、啊，要同你讲噶。跟住我就话：咦？咁而家究竟边个系主场啊？咁样好啦，咁我都唔理啦，我当我自己系主场啦。 我冇预佢出声嘅，咁如果。但陣間係可以 cut 咗佢把聲，嘟咗佢把聲， 好都好。咁咧就即係平時羅密歐喺即係溝女上邊咧，我哋認為佢有一手啦，其實就唔知嘅，即係大家係咁講嘅啫。咁咧就至於佢開麥做節目係咪有一手咧，就大家即係再聽一下啦咁樣。咁咧今日原本點解我哋會嚟到呢個動廢台咧？而家好似得我咁講咁樣，但係明明我就係冇聲嗰、那個。咁咧就係、是之前咧我喺 group 嗰度咪出嗰個 message 咧，咪話邊個人睇咗 The Lady and the Iron Lady 嘅。咁、跟住舉咗手嗰啲咧，就會終於喺呢度出現咗。所以下次我再問嗰陣時候，可能有好多人係咪都舉手，諗住我一齊錄節目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原本就應該上個禮拜錄嘅。咁啊，點解又會褪咗呢個禮拜咧？就因為上個禮拜 Mini 開演唱會，我要去幫手咧，同埋去睇啦，最主要就係、是、咁，所以又延遲。咁到到琴日咧，其實我都好掙扎，因為我病到咁樣咧，今次又做唔到早朝啦。咁咧，跟住即係究竟錄唔錄咧？但我覺得咧，褪咗咁多次時間咧，點都要錄噶啦。咁所以咧，諗住冇聲我就做手語咧，跟住阿 Cyrus 咧就幫我翻譯手語咁樣咯。 翻譯手語 好唔好啊？你要近啲咁咪唔係收唔到你把聲。咁咧就咁其實我同阿 Steve 啊、Cyrus 啊、羅馬嗰啲咧，我哋都喺節目以外咧都成日有見面嘅。都唔係成日嘅，間中都見面嘅咁樣。咁咧即係其中一個我想點解即係咁嘅狀態底下都做咧，就係、是、因為我好想實驗一下咧。我想阿師傅驚，好想成日，我想實驗一下我啲菌會唔會傳染俾大家啦，同埋會唔會傳染俾動物？唔係，我想實驗一下咧，我想實驗一下咧，即係喺咁差嘅狀態底下都要做節目，會係點樣咧？咁因為我即將就會係會做 live 啦。 嗯， 系啦，咁我即将即系五月开始会做 live 啦。如果慢 bit 唔系咁慢嘅话，咁咧就快啲话俾我听，我咪有人工嘅话咧，咁咧就就五月就会做 live 啦。咁到可能夏天尾声嘅时候咧，咁嗰个传说嘅新嘅频道咧，可能亦都会开始啦，传说啦而家，咁咧就当个新频道开始嘅时候咧，就会每一晚都要做节目。咁每一晚做节目嘅情形会系点咧？如果病咗咁点咧？咁即系各种状况点咧？咁我都想实验一下，其实会系点咯？ 可能啲今集嘅节目咧出街嘅时候咧，已经系即系你个频道已经系开始咗。 我谂住咧，即系嗰啲儲存嘅節目唔播住，先播咗呢集先。 誒、 欸，係啊，如果唔係好 out day 噶啦、 哦， 因為我哋而家講緊 The Lady and the Iron Lady， 其實都好 out day 噶啦、我都諗緊，不如唔好講呢個。 唔係喎，咁樣如果如果係早播嘅話，我哋係咪應該要喺節目度恭喜啊羅文莊佢個 B B？ 係啊， 而家你恭喜都有啲 out day 嘅，公佈咗好耐。 未生。 咁樣都可以恭喜嘅。咁咧就即係最近呢幾個月發生好多事情啦，即係無論係選特首啦，同埋即係戀愛小天后啦，各樣嘢啦，都發生咗好多事情啦。咁對於嗰個新頻道咧，不如我哋講少少個新頻道。 好啊， 話點有咩都未有，係咪先？係 啊， 咪大家講下咯。 撞下睇下想聽。係 啦，咁其實之前我講話會做呢個新頻道咧，阿羅文咧好似一個好乖嘅小朋友咁樣望住我咧，佢好似好驚咁樣。 我不嬲都。 你使唔使調位啊？好唔好驚啊？見到我咁咧， 見到個靚女喎、啊。 咁咧就嗱，睇下佢幾好翻。 嗱，開始啦，開始 啦。好啦，啱啦，咁就係已經見到佢真面目啦。咁咧就。咁咧就即係對於嗰個新頻道咧，即係自從上次我嗰個生日會即係講過之後咧，咁我都收到好多聽眾粉絲嘅即係來信俾我啦。咁、大家亦都喺個 group 度有討論話做啲咩做啲咩做啲咩咁樣。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最終咧都會係亂住嚟做嘅，呢、這個一定係最後嘅真題嚟嘅。即係咧，無論點樣去計劃點樣做都好咧，最拉尾其實都會係。亂咁做， 即係計劃趕不上變化啦。 因為網台嗰個特色就係資源少嘛，即係咧即係佢無論就算去到香港人網咁即係咁大咧，其實佢都係好土炮嘅啫嘛，係咪？ 你講到呢度，我真係悲從中來。 點解？ 因為我哋啲資源都係好少。 即係你唔會話我有個好多資源嘅網台咁，因為你有好多資源就唔會做網台噶嘛。咁就因為即係做網台嘅特色就係。冇資源咯，咁所以你要喺冇資源裏面變啲嘢出嚟咧，一定係好亂噶嘛，即係唔會話好有計劃咁，因為我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我就諗或者我有好多 sponsor， 我就諗做啲咩做啲咩咁樣，係唔會發生嘅呢件事。就之後咧，你就係咁樣做啦，即係亂咁做，咁咧做到做到即係一啲得意嘅嘢出嚟之後咧，就可能會有人會俾啲 sponsor 你啊，或者係。即係諸如此類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大家俾我嘅 idea 咧，咁有啲即係好有心機嘅，寫好多即係咧一行咁樣列咗一列嘅即係提議俾我，咁有啲都係得意嘅嗰啲諗法， 彷彿一份抱抱數咁樣， 係啊，有啲真係好長嘅咁樣，咁但係最拉尾。能唔能夠話星期一做啲咩嘢，星期二做啲咩，星期三做啲咩，星期四做啲咩咧？我諗係唔得嘅。 其實都好難啦、 啊。係啊，其實係唔得嘅。 已經其實已經有個人版出咗嚟㗎啦。 邊個？你想講黃日達？ 梗係黃日達啦。 只不過我哋要講佢。 係嘛？ 係啊，即係就算諗住你係諗住點做都係唔會做得到 嘅。因為你睇到其實你睇到佢初頭係有諗過每半個鐘每半個鐘咁有一個環節咁樣嘅，其實到而家都已經消，即係呢個 pattern 已經消失咗啦。 係啦，咁即係唯一我會好過佢，唔係話我做得好過佢，而係我會輕鬆過佢嘅地方咧，就係除咗我要 host 嘅節目短啲啦，即係一每晚一個鐘之外咧，就係我個時段冇咁慘情啊，因為佢個時段要揾人幫手係好慘情噶嘛，即係正如因為我幫佢手，所以我就知道有幾慘情嘅一件事咧。即係譬如你要揾一個拍檔同你一齊做一個節目，如果你係上晝七點半要坐到喺直播室嘅，咁係好慘情嘅。但係你話我夜晚八點鐘，咁大家日頭仲可以翻工啊嘛，跟住夜晚嚟一齊做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另外一個原因，我今日嚟呢度做咧，我都要即係狩獵一下咧，有冇啲即係 potential 嘅拍檔咯。咁即係睇下有啲咩人夾係可以夾得到可以找他們客串、啊、來做 partner 這樣懂得做啦說話啦 你看他們多聰明怎樣做拍檔聰到這樣聰到好像呢連呼吸都沒有 的是的、啊、你說起又是的、 啊、好像消失了 是的、啊、好了 Cyrus 說些話吧 不知道說什麼好 咁咧就琴日咧就即係當我去呢幾排咧，我都有諗咧，即係嗰、那個節目要點樣做啦。咁我原本五月嗰個計劃咧，就唔喺我嘅計劃之內嘅，即係五月做 live 嗰個計劃。點啊？你係咪咁快俾我傳染咗？ 我唔係嘅，唔關事。 咁咧，五月嗰個計劃咧，原本就唔喺我嘅計劃之內嘅。咁但係 最拉尾我都考虑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我觉得我都需要一个时间咧去实验一下咧，究竟 live 系即系 live 做恋爱小天后系点样做咯，同埋点样。可以怎樣亂做法咯？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俾我即係實驗一下怎樣做。所以我就到阿萬必佢同我講好多，其實我講好多次嘅之前，咁初初都話唔好啦咁樣啦。咁到後來我改變咗個即係主意，就應承佢話，如果即係佢抽得到一個時段，我都做一個鐘咁樣。就係因為我都覺得其實我都應該要試下就究竟 live 做可以做啲咩嘢咁樣咯。 其實可以期待一下，我覺得係可以挑戰到五個一夜情嘅。 五個一夜情係點咧？ 五個 好難挑戰咁樣。 係嘛？ 點樣嘅？ 五唔係宇陽嘅節目咯。 我知道我知道。 佢今日去咗，好似去咗十一點。系咪啊？唔系十点。 边一方面可以挑战佢？ 讲我谂讲恋爱嗰方面嘅深入程度系，你系可以即系同即系喺人网里面啦，系可以同佢匹敌嘅，就只有恋爱小天后 嘅。但系我其实系谂住做唔人网 style 嘅节目。 嗯， 系啦，即系呢个系即系希望。希望可以咁样做到，但系唔知道可唔可以做到嘅一件事咧。但系因为最拉尾，我嘅节目唔会系喺人网噶嘛，即系呢个始终都系呢几个月嘅过渡时期。最拉尾嗰个节目咧，其实就系要去嗰个新频道，而嗰个新频道嗰、那个即系嗰个定位啊，或者嗰个风格咧，都要系同人网系唔同嘅。 嗯， 系啊，因为如果唔系，就唔需要开一个新频道咯。 嗯，咁啊，尽量喺嗰几个月抢多啲客翻嚟啦。 我就想試咯，即係話試我哋喺 live， 我哋喺 live 裏邊咧，除咗大家淨係坐到咁樣講嘢之外咧，仲有冇啲乜嘢可以做咧？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希望呢之後呢幾個月想試咯。咁我遲啲咧都會揾一啲我哋 group 裏邊啲即係幫得手嘅嚟飲杯嘢，因為有嘢要揾佢幫手。系啦，咁话一定你先啊 ，Cyrus 啊，咁咧就仲有嘅，即系通常都系要画公仔叻嗰啲咧，咁佢约定先噶啦，咁咁咧就可能我要即系做即系做啲道具啊，咁样嘅东西咯，系啦，咁呢个都系即系我自己而家即系精神好啊或者唔病嘅时候就会就谂一谂咁样咯。 嗯， 咁咧就呢两个月咧，其实冇自从我上个月好勤力咁样录节目之后咧，咁就冇咩好大压力要录恋爱小天后啦，咁啊仲有一扎存货喺度啦。咁咧就原本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想讲 The Lady and the Iron Lady 嘅，你哋仲有冇心情讲 ？O K， 我 O K 噶 ，O 唔 O K 啊？罗密欧咧，好、 okay, 戆居啊个样子。 我未睇啊， 两套都未睇。 最新嗰套嘢系睇咗《春娇与志明》。 哦、我冇睇嗰套，所以嗰套可以唔使讲。 嗰套难讲，唔系好啱呢个 style。 嗰套可能系某一啲嘅风月节目会更加适合讲咯。 咁啊 ，Darius 睇咗啦，两套戏都。 系啊。 我哋心理而家转 jingle 啊，无端端无端端开个新环节，我哋而家就系讲电影咁样啦，使唔使转 jingle 啊？ 你有咪转咯。 阿 Steve 咁讲得少。咁咧就原本咧，我谂住将两套戏拼埋一齐讲嘅时候咧，原本只系因为两套戏嘅戏名好近嘅啫，系啊，真噶，一个叫 The Lady， 一个叫 Iron Lady 咯。喺呢个食字嘅世界嚟讲咧，咁两个咧就可以拼埋一齐嚟做一集节目啦，咁样咯。咁咁当然佢预咗阿 Steve 呆咗每一个。 电影史上都好多 Lady 嘅，因为 系咁佢两套戏里边咧就都有一个特色，都是讲政治人物啦，系啦。咁我不如俾阿 Cyrus 讲少少先啦。你睇佢好惊噶， 唔使惊嘅。 我其实发现咗一个共通点嘅， 系 即系除咗系个名系好相似之外， 嗯， 咁就即系除咗佢哋系即系两个都系 lady 之外咧，其实佢哋即其实他们都是有个背景都是跟他爸爸有关。即是昂山素姬他那个即为什么他会成为缅甸那个人物呢，他是有个 他爸爸是。 他爸爸的背景。这个戴卓尔夫人呢，他那个。 都是他爸爸是个市长。 是他爸爸是个市长。亦都是受他爸爸的启发。 嗯。 他去成为。 即係佢之後的、那個、那個工作咁樣。 我咁樣睇啊，其實我覺得兩套戲咧，即係講咗 The Lady 先啦。 嗯， 我覺得 The Lady 係一套愛情戲，並唔係一套政治戲嚟嘅。點解咁講咧？其實咧，The Lady 咧，佢嗰、那個你主要覺得好睇嘅地方咧，即係除咗楊紫瓊嘅超似《黃山素姬》之外咧，即係佢個型上面係食正咗《黃山素姬》嗰、那個，因為佢嘅身形啊，佢個即係亞洲人嘅血統啊，嗰樣嘢佢食正，那個型係食正咗嘅。即係你呢個喺戲劇上面係叫做 typecast， 即係咧阿 King Sir 話齋咧，一套戲嘅成功咧就係你 cast 中咗個人咧，你就成功咗七成噶啦咁樣，就叫 typecast。咁呢、這個阿楊紫瓊咧就 typecast 嘅。但系呢套戏好睇咧，就唔系睇杨紫琼有几似《昂山素姬》。呢套戏好睇咧，其实好睇就佢老公啫。佢老公系真系成套戏演得最好，同埋最多戏去做嗰个咧，其实系佢老公。咁就并唔系杨紫琼咯。因为杨紫琼佢做，你见到佢成套戏咧，佢做好多嘢都好 repeat 嘅。佢成日都系俾 speech 啦，即係佢都係一個 icon 咁樣嘅人物出現，但係佢嘅內心亦當然有啦，即係譬如話佢俾人軟禁咗之後，佢見唔到佢嘅丈夫啊嗰樣嘢咁樣，咁有啲戲係即係係嗰個昂山素姬嘅戲咯，但係成套戲之所以你會覺睇完之後有一種質感咧，其實係佢老公，即係佢老公嗰個俾佢嗰個愛同埋嗰個大愛嗰個 support 咧，係令到呢套戲有一個 level 喺嗰度咯。所以呢、這個導演就係嗰、那個Harry Potter 個導演啊嘛。嗰、那個飾演佢老公嗰個咧，就其實係 Harry Potter 入邊其中一個角色。如果大家有睇 Harry Potter 係好熟噶啦，對呢個演員。咁即係呢個英國演員咧，佢好好戲嘅，即係呢、這個飾演昂山素姬老公嗰、那個，即係佢入邊好多昂山素姬的戏都是她老公给她的，譬如她剪出来做 trailer 那些呢，譬如说 courage 即是打电话去跟她说 Sue 你要有 courage， 这些戏呢其实是那个老公给她的，所以呢其实这套戏呢你看完之后呢，你不会对缅甸那个政治环境有一个很深的认识的，因为她有些很 critical 的政治的场面，因为她没有做得很 in depth 的，譬如那些僧侣的抗爭啊， 係 啦， 軍人點樣阻止昂山去全國去， 係啦係啦，即係你哋睇完之後咧，佢充其量咧就係做到一個位咧，就係能夠令你引起對緬甸歷史嘅興趣。譬如話，原來昂山素姬個爸爸佢曾經都係借助過外國勢力嚟想搞革命嘅，咁或者係佢點解喺 last moment 嗰時候會俾人謀殺咗，諸如此類，即係你充其量係會令到觀眾係對於緬甸嘅歷史咧係引起咗一種興趣，但係你唔會話睇完嗰套戲之後咧就即刻好了解緬甸嘅歷史發生咩事，或者佢俾人軟禁咗呢十幾年係發生咗咩事，你要翻去自己去揾資料去睇咯。但係呢套戲好睇嘅地方其實就睇好睇在嗰段愛情，就係嗰段佢丈夫俾佢嗰個大愛，即係可以即是忍心自己的家是拆散了，而是即是小孩仲是未长大，或者是小孩要长大那个 moment， 他的妈妈是不可以跟他们一起的。即是这一种他的丈夫在背后，甚至到他丈夫要有绝症要死之前，他都仍然忍心或者是禁止他的兄弟或者是他的朋友去说服佢个太太去翻去佢身边咯，即系其实你睇嘅就系睇佢老公点样去爱佢，即系昂山素姬有咁样嘅即系咁样成就咧，其实就系佢老公背后去成就佢咯。咁所以对我嚟讲呢套系一套爱情嘅电影咯，就唔系一套政治嘅电影。但系 Iron Lady 就唔同啦 ，Iron Lady 咧，佢咧。就係、是，咦？好似我而家喺度個人表演咁樣，我喺度講。 兩者個比例其實我諗鐵娘子係咪？戴翠夫人傳啦，鐵娘子嗰度。 係鐵娘子咧，因為咧嗰時咧未阿糖糖 即系选举嗰时候，有人将嗰张 poster 改到卖娘子嘅，跟住咧令到我咧每一次见到嗰张 poster 都会读咗卖娘子。而且嗰个系小星朕同埋呢个小天后 fans 改嘅，系啊。 O K。 系啊，即系卖娘子。 即系铁娘子，其实佢个爱情戏个比例都有喺度嘅，都存在。其实佢个套戏个切入点啊，其实佢都系讲大翠夫人老咗之后仲怀念佢老公佢老公离开咗之后仲怀念佢老公，仲放唔开佢老公。由套戏开始嗰阵时候，佢接受唔到佢老公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到佢最后嗰幕其实佢系 let go 咗个老公嗰、那个。即係個幻影啦，其實某程度上佢都係用一個愛，即係用一個佢同佢老公嗰、那個感情去做一個貫穿同埋一個切入點嘅。但係嗰個愛情嘅份量就相對係嚟講，如果昂生素姬係可能7:3比例嘅話，咁鐵娘子就即係大翠夫人轉就調翻轉係3:7個比例咯。 Exactly， 呢個咧就係調轉我就。可以啊 ，Steve 真系好啦，就做咗呢个 lead in 咧，就我正想讲嘅嘢就系 Iron Lady 就调转嘅 ，Iron Lady 咧其实咧就一套政治嘅戏嚟嘅，点解咧？即系好似头先阿 Steve 咁讲啦，佢用咗即系佢咧冇办法搣得甩佢嗰个已经过咗身嗰个丈夫开始，但系佢开始咧，佢都系讲翻即系大翠尔夫人嘅即系最。甚至是比较小一点开始讲，即是他那时候都还是刚刚未读大学，还是做面包店杂货铺的时候开始讲。咁一路去讲返佢以前嘅即係古仔，但係你会见到呢，你睇完 Iron Lady 之后呢，你係会认识咗英国历史嘅。你会係认识咗好多好主要由戴卓爾夫人引出嚟嘅一啲政治事件同埋历史事件嘅。而点解佢係会被称为 Iron Lady 呢，就係佢揀选嗰啲事件里面呢，你係会睇得好清楚，就算你睇完呢套戏冇返去再做一啲后期嘅补习功课呢，你都会有一啲好 critical 嘅事件呢，你係会认识咗呢一段戴卓爾夫人即係統治，或者唔好話佢統治，或者係執政，即係英國嘅時候嘅一啲重要嘅事件。譬如話，我相信就算呢套戲我睇咗都差唔多有一個月啦。譬如你都會記得福克蘭戰爭啦，即係佢嗰種強硬嘅方法，就算係死咁多人，我情願係親手寫信俾每一個戰亡咗嘅士兵嘅屋企人，我都仍然堅持要打呢場仗。而不跟他去和談，那他拿這一段歷史出來呢，就很令人知道為什麼他是叫 Iron Lady， 是或者是他很就是很堅持一定要將一些沒有錢賺的煤礦 出單， 是啦，就是關閉了他，就算會令到很多人失業，他都覺得這個國家是要捱過這個這麼艱苦的低潮，佢嘅經濟先會反彈嘅，即係佢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堅持啊，佢揀選嗰啲歷史事件咧，喺呢一段時間裏面係佢係即係有精心挑選過呢一段時間。咁而你睇咗呢套戲之後咧，你係會因為套戲咧係認識咗即係英國70年代、80年代嘅即係呢一段時間嘅呢個歷史，而呢一個即係英國唯一。即係暫時都冇第二位嘅女首相，咁佢點解會即係佢嗰種惹人爭議嘅地方係邊度咧？佢令人敬佩嘅地方係邊度咧？咁樣咁當然呢個不同於即係昂山素姬咧，就有呢個梅麗史翠普做女主角啦。即係有梅麗史翠普就已經係 一個加持嚟㗎。 你即係你唔會唔好睇嘅，係啊！即係有梅麗史翠普，佢就唔會唔好睇，所以。佢所有嘅戲都可以擺喺梅麗史翠普裏面，因為呢個就係主角中嘅主角，佢就係呢套戲嘅太陽，大家都圍住佢轉。佢可以即係飾演嗰個年齡嗰個 range 都大，因為佢一開始你見到佢嗰時差唔多80幾歲噶啦嘛，即係而家嘛，係 早幾年 嘅，係啦，係而家嘅大帥夫人。跟住佢由佢執政嗰時都已係梅麗史翠普自己。 做翻噶嘛，即系佢可以做一个都成二十几年嘅，二十几三十年嘅 range 咯。 系啦，主要系啦，大翠夫人主要嘅即系个生涯嗰时段嘅重要事件都可以由梅丽苏翠普去演绎翻出嚟咯。 系啦， 即系除咗去做杂货铺。 嗰、那個靚妹啦， 係咯，做即係喺度幫手嗰陣時就做唔到啦。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呢套戲咧就唔同，呢套戲就係一套即係真係一套有歷史歷史味道、有政治味道嘅一套戲咯。就同即係 The Lady 嗰、那個，我覺得最大嘅分別就係咁樣，即係 The Lady 係其實係一套愛情戲咯。係啦，咁而因為睇咗呢套愛情戲，所以你會對呢一個唔係一個世界上邊主要政治舞台上邊嘅一個國家嘅一個歷史，你會產生咗興趣。你可能會自己去揾關於呢個國家嘅事。同埋另外一套戲咧，其實佢就係、是、即係佢可以整整一套戲裏邊就等於一本好迷你嘅，即係一段英國嘅小歷史時段嘅參考書咁樣，你就可以喺嗰度見到一啲即係解讀到一啲英國嘅歷史咯。 嗯，其實兩者都有好大嘅分別，就係、是、個過去式同埋現在式嘅即係背景啊，即係戴翠夫人嗰個鐵娘子嗰套戲咧，其實係因為由於戴翠爾夫人已經係落咗台甚至係一段好長嘅時間，甚至係佢當時執政嗰陣時嗰、那個行政嗰個風格咧，係同而家嗰個英國咧係大相徑庭。當時嗰、那個即係如果大家即係我都唔算好熟啦，但係我都會有聽聞過一啲人去評價戴翠爾夫人咧，就會講佢其實佢最大功績就係帶領呢個英國嘅政府咧大右做一個大右轉嘅動作， 嗯， 佢係點講咧？保守，佢係嗰保守黨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佢係即係帶領保守黨係執掌咗呢個英國嘅政府係有高達好似十一年嘅，我唔知有冇記錯啦。咁期間咧就頭先即係羅韻都講咗有福克蘭戰役啦。有 佢有經一個經濟嘅衰退啦， 係啊，有經濟好似唔止一次添㗎，經濟衰退係兩次。 佢後來英國經濟起翻，就同佢福克蘭戰爭贏咗，即係啱緊扣咗，又令到成個即係成個英國嗰個經濟，大家個士氣啊，各樣嘢啊，搬翻啊咁樣。咁佢揀咗呢一個即係喺英國暫時歷史上面執政最長時間嘅一個首相， 而且是唯一一個女首相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咧就同埋咧喺The Iron Lady 裏邊咧，你哋有冇留意咧？佢係有拍到英國嘅議會嘅辯論狀況噶嘛？ 係。 而咧，但係喺 The Lady 係，如果你睇 The Lady 咧，你會覺得咧緬甸嗰啲人咧係好騎呢噶嘛，即係佢係靠占卜同埋靠呢個問米嚟決定噶嘛，即係你見到佢嗰、那個，即係你睇嗰時候，佢咪會走去問一個問米婆，點點點，跟住佢就會，然後咧就會影響佢去做嗰個決定噶嘛，你會覺得咁騎呢或者咁求其咧咁樣，即係呢一個咧唔知佢有幾成真定係幾成假咧，但係呢一個咁樣嘅處理手法咧，其實亦都係令到點解我話呢套戲咧唔係一套即係、就是、The Lady 咧唔係一套政治嘅戲咧，即係故之前可能面前嗰個執政嘅政府真係會去問米啦，或者係即係或者係啤牌抽一個又唔知點樣咁樣，咁但係咧佢一個咁樣嘅表達手法咧，你可以見到佢其實係將嗰個情景咧係戲劇化咗佢嘅，即係dramatize 咗佢。咁但係咧喺 The Iron Lady 裏邊咧就唔係，佢咪有一啲大場面咪辯論嘅，即係兩個 party， 即係執政黨同埋在野黨喺度辯論嘅。 左派同右派之間。 係啦，咁嗰個都係好英國 typical 嗰個議會啦，咪啲人坐得好逼啊！而家我哋比較少喺新聞見到，因為我哋而家已經唔係英國殖民地啦。以前細個未回歸之前咧，有時你喺新聞都會。他們都會剪多啲呢啲嘢噶嘛， 同埋兩黨是壁壘分明咁，係 跟住佢哋可能講嘢，對面又會噓佢啊，咁跟住即係或者佢講一啲政策，佢係贊成嗰時候，佢哋又會鼓掌，即係呢啲咁樣嘅英國好典型嘅議會裏面嗰啲文化咧，咁喺呢套戲入邊佢係拍翻出嚟噶嘛，咁我覺得呢個其實都對。 對介即係佢對介紹英國咧，或者大英國主義咧，其實佢係有一個 intention 喺嗰度嘅，即係佢係俾到因為呢啲戲賣到全球都係噶嘛，咁即係佢會係俾到全世界睇到佢哋嗰個好成熟嘅即係民主嘅議會文化各樣嘢。咁呢個所以點解我話即係呢套戲咧，佢係一個即係政治含量好高嘅一套戲咧，因為佢其實係喺呢啲咁樣嘅 details 位咧，佢都係想俾即係佢係想 promote 即係British 即係 promote 英國係一個即係點樣即係認真嘅喺執政嘅嗰樣嘢，係點樣認真嘅一個國家咯。咁同埋 versus 你睇翻 The Lady， 你見到嗰個好騎呢嗰個將軍咧，咁咪文米邊個？那個文米最拉尾俾咗個錯嘅指示之後，咪殺 Q 咗佢嘅。係咁你就會睇到咧，其實即係呢個似係一個即係係咯，即係戲劇化咗嘅一個。演绎咯， 其实我谂罗韵都讲得啱嘅，有道英佢系戴翠夫人咧，佢 promote 嘅即系除咗系一个即系一个人物啦，之外咧，其实佢同时都系promote 紧一个英国佢成熟嘅政治体系啊，个议会啊，同埋佢啲人民啊，即系例如佢唔满意政府嘅时候咧，佢会出嚟示威啊，嗰種即係嗰種政治嘅能量咧，係係著墨得好深的。 嗯， 即係當然主要都係通過戴翠夫人去呈現出嚟啦。 嗯， 但係如果你對比翻嘅話咧，昂山素姬呢套電影裏面，佢其實對緬甸嘅極權嘅狀況咧，除咗佢殺人同埋即係問卜啊，即係透過啲好荒謬嘅方法去做決定之外咧，係佢係冇乜特別著墨去描寫咯。 嗯 而且即係甚或係昂山素姬嘅抗爭即係嘅行動咧，佢都唔算著墨得好深嘅，真係主要真係要寫昂山素姬同佢老公點樣喺佢背後奔波啊，點樣去即係支持佢即係嗰陣我好記得係佢去係咪去英國大使館打電話俾個老公，同埋佢老公係喺嗰個全國咩執政聯盟，唔係執政聯盟，我唔記得咗昂山素姬嗰個政黨咩名，係嗰個政黨咧剛成立嘅時候咧喺度派印傳單咧去。佢哋係唔可以喺即係求其揾一間文具鋪咁，好似我哋咁樣走執去。 係係，佢要去翻個大使館裏邊。 係啊， 俾啲白蘭影印咁樣啊嘛。 係啦，仲要好急好趕咁樣，即係盡量要印多 就十份就份，一百份就一百份咁。 係啊，嗰種 support 係即係令你感動嘅地方係喺呢一度咯。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講翻頭先開頭嗰陣時講咧，其實《昂山素姬》呢套戲，我覺得個主角就係在她老公那裡咯，係啦，咁但係咧 ，Anne Lady 咧就個主角就真係喺 Anne Lady 嗰度咯。但係我都即係當我睇完昂山素姬之後咧，有時我睇報紙咧見到昂山素姬，我覺得係楊紫瓊咯，即係我都有咁樣嘅混淆，因為佢個型都好似咯。 係呢套戲都即係佢都估唔到佢上畫嘅時候咧，昂山素姬就釋放，仲要有大動作就走出嚟做參選啦。 但是政治嘢可能都唔系偶然嘅， 而且大获全胜，即 系 其实佢如果将呢一段咁即系都几戏剧化嘅发展咧写埋落去咧，其实我会觉得更加好睇，即系我都觉得有少少不足嘅地方。 咁你睇完之后记唔记得两套戏嘅即系？经典的金句 ，Cyrus 记唔记得？而家 The Lady 经典金句， 咩乜嘢经典的金句会令到你而家都仲会有印象？ 昂山素姬嗰度就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唔系金句，但系最有记忆嗰一幕咧，就系即系佢老公同佢讲话，即系即系佢话初佢被即系。 即係佢要留喺緬甸啦，佢知道佢要留喺緬甸，佢唔可以走啦。 咁 佢佢老公就同佢講話，即係佢哋愛情嗰個一個部分就係、是、即係爭取緬甸自由，其實係係佢哋兩個共同理想，而呢個係佢哋愛情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咁呢個係即係我覺得係成套戲即係講咗一個， 所以佢係一個愛情故事， 係一個愛情。 Chief 咧有冇特別記得？ 其實如果你講昂山素姬咧，金句即係佢個對白咧，我覺得唔算好精煉嘅。但係反而我覺得佢場面嗰度咧，佢係寫得好好嘅。有一幕就係、是昂山去到某一個部落咁樣嘅地方啦，去做一個演講，但係軍政府嘅人咧就走出嚟阻止佢，就一排。 揾槍指住佢嗰度， 一排軍人咧用槍指住佢、然之後個將軍就喺後面，你而家即刻翻轉頭，咁、我可以放過你，放你一馬。但係昂山素姬係完全唔驚，我覺得可能可能呢件事係虛構嘅，但係我覺得 唔會虛構嘅。 即係我意思佢個動作，佢直頭我略略描述下就昂山素姬即係楊紫瓊啦，佢就係、是。完全唔驚啲即係啲槍杆去指住佢，咁佢就直行直過就走過啲軍嗰一排持槍嘅軍人，去到後面同個軍官講咩，我又真係都唔記得啦。但係其實佢嗰個鏡頭咧嘅運用同埋嗰個氣氛嘅營造咧，嗰一幕係令到成個昂山素姬嗰種不畏強權嘅氣魄咧係完全一次過就已經係突顯曬出嚟。是那一幕我是比较深刻一点。 其实 The Lady 里面有两句说话呢即是很好用的。即是就是看完这套戏之后呢有时候我都会放在 Facebook 或者是先排特首选举的时候呢我都会有写过去 Facebook 即是第一句就是你可能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会关心你。那这个就是即是佢被軟禁嗰陣時候咧，佢咪將一張張紙咧寫好多説話去爸爸， 將啲 跟住貼咗喺嗰度嘅。咁跟住守住佢屋嗰啲軍人咧，好無聊噶嘛，即係佢哋唔係喺度打啤牌啊、吹水啊，就係好昂居咁樣噶嘛。咁佢就咧趁呢啲機會咧去講一啲政治嘅理念，咁咪全部揾支筆咁樣寫低，跟住貼喺佢間屋。咁其中有一句就係佢同嗰個一個好年輕嘅 呢個新嚟嘅 軍人講，係啦，佢話。你或者不關心政治，但是政治就會關心好像你這樣的人。這個就是即上個月選特首的時候呢即我們說、你出來我們要出來即抗議這個小圈子選舉、啊、樣我都有將這句寫過在我的 Facebook 上、都會引起很多人的共鳴這句就不是我作的這套戲裡面即昂山素姬說過的其中一句說話另外就是 好像引述甘地的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記錯 是是是就另外就是最拉尾完結套戲的時候就、那個戲尾那裡打了一句說話就是昂山素姬說的、他說 Use your freedom to promote our freedom 記得嗎最拉尾、是啦這個就是整、就是、套戲、你看我看戲我這樣都記得這麼久傻傻地的經常記住這些東西那就是即昂山素姬他窮一生、即用自己的自由去換的是什麼呢就是希望他這樣的特殊身份可以喚起到其他的人去關注這個這麼小的國家、尤其是那些已經有自由的國家、希望他去幫他們一把令到他們都可以有自由就是 Use your freedom to promote our freedom咁呢個就係即係成個戲即係幾好用嘅兩句啦即係幾值得大家即係擺喺個心度嘅。咁另外就 Iron Lady 就好明顯啦睇下記唔記得先你記唔記得 ?Iron Lady, 戴翠夫人講過佢用 我啲對文字好唔敏感 嘅。係啊即係睇得漫畫太多。 係啊我啲對圖像比較敏感啲嘅。 Saris 記唔記得呢戴翠夫人睇醫生嗰陣時候講。 其實有好多嘅。 你講啲。 睇醫生嗰個就係佢話即係要我講中文啦，即係要注意你嘅你嘅思想，因為佢會變成你嘅 你嘅語言，你要注意你嘅語言，因為佢會變成你嘅行動。 你要注意你嘅行動，因為變成你嘅習慣。你要注意你嘅習慣，因為佢會變成你嘅性格。你要注意你嘅性格，因為佢會變成你嘅命運。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好啊，即係寫得好好嘅一段説話啦。即係佢因為有腦退化症咧，去睇醫生，嗰個醫生問佢你覺得點啊？系啦，跟住佢就话：你唔好问我觉得点，你问我有啲咩谂法。跟住佢就讲咗即系呢一段，即系你嘅谂法会影响你嘅说话，你嘅说话会影响你嘅行为，你嘅行为会变成你嘅习惯，你嘅习惯会变成你嘅性格，你嘅性格就会变成你嘅命运。咁所以咧就系、是、大家成日都所讲嘅话，即系性格决定命运嘅一个。长版本， 详细嘅版本 系详细嘅版本啦。咁所以谂法系好即系紧要喺民主嘅国家里边，就系好看重一个人嘅谂法咯。即系而一个成就即系做大事嘅人，或者系要成就大业嘅人咧，其实就系由一谂法，即系佢好小心佢自己嘅谂法。个谂法嚟开始，去到最拉尾，佢可唔可以成就呢件大业咯？咁呢个就系、是、即系其中好多人睇完呢套戏都会好记得嘅一句说话咯。咁佢中间嗰、那个即系嗰个中间嗰个演化咧，都系好即系好有趣。系啊，即系想法变成说话。 其实仲有另一句系都系好深刻嘅，就系佢话佢好似同我唔記得咗同邊個講，但係佢就同佢講話即係我哋以前係會即係想只係想做一do something 做一啲事情，但係而家嘅人咧就係、是、會想即係 be someone， 即 係係係係係 嗰個都係一個即係好即係好正經嘅對白啦。咁但係我其實覺得最有力量嗰個都唔係呢兩句， 係邊句？ 反而係嗰、那個佢教佢個女揸車嗰一幕咧。 哦， 喺嗰條路嗰度，咁佢哋就即係就同個女講話，你即係你要記住，其實其他人即係佢哋一係就無能，一係就魯莽咁樣咁。而你揸住，即系作为一个揸住唐太嘅人咧，你就要勇敢咯。然后之后佢个女见到前面有个单车喺度，即系好慢咁样，咁、就嚟要撞埋去啦。咁佢又唔敢 cut 个隔离线，因为即系隔离线系到头噶嘛。咁戴卓尔夫人就即系 一手扭过去， 一手扭过去系咯， 系 咁样，即系其實即係有啲意思係喺背後，即係除咗係即係講緊，即係嗰個情景，其實想講就話有陣時即係你要即係違反一啲規則去做你認為啱嘅事情。 呢下其實都幾突顯到戴卓爾夫人嗰種性格嘅，即係比都即係好點講，好操控個慾望好強，即係佢覺得如果佢覺得你將會即係 mess up 咗件事，咁佢就會直頭，其實嗰幕就都好， 所以佢會去打仗咯， 係好似波力，佢就揸車嗰個唔係佢，但係佢會揸伸隻手過嚟掹你唐太啊，嗰度係好突顯到啊戴卓爾夫人嘅性格嘅所在嘅。 咁應該我揸車，你唔好咁樣。我 OK 我揸車都咁啊。戴卓尔夫人嗰个丈夫咧喺呢套戏里边咧，佢就即系扮演一个好即系幽默啊、温暖，即系佢系 balance 啊戴卓尔夫人嗰、那个即系咁刚强嗰个性格嘅一个即系一个男人啦、啊。 其实求婚嗰度都几感人。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喺个教堂嗰度嗰个，佢输咗嘛。 系啊， 第一次选举输咗，跟住佢就同佢求婚嗰段，系啊，都几嗰段都几感人。系啊。 但系套戏里面大部分佢丈夫嘅嗰个 image， 其实都系佢想象出嚟嗰一个嘅丈夫，即系个幻影嚟嘅。 系，但系咧老咗嗰啲，即系话佢而家80几岁嗰啲就系，但系嗰啲都系佢哋以前 可能佢丈夫未过身之前嘅一啲即生活小片段啊咁样咯。不过我都系睇咗呢套戏先知道，原来大翠夫人而家有脑退化症。后来即系呢几年我冇乜留意佢嘅新闻咧，所以咁伟大人最后尾都系会即系系咯，即系令人好唏嘘。 咁呢个都系嗰、那个点讲？嗰、那个英国嗰、那个政治嘅制度咧， 嗯， 就即系造成嘅，即系佢系可以容许一个平民登上一个 执政嘅位 置，系啊，执政首相，应该系叫首相，首相嘅高位。 嗯， 但系佢退落嚟之后，佢亦都同时都可以变翻一个平民百姓。去過一啲好平淡嘅生活咯，唔同我哋嘅特首咁樣啦， 即係好似特首咧，即係因為開頭嗰時佢買牛奶，我講 Aunt Lady 啊， 係， 跟住冇人認得佢喺條街嗰度，即係冇人認得佢嗰個係 Margaret Thatcher 啊嘛， 係， 係啊，咁係咯，即係佢真係變咗一個好平凡嘅老婆婆咁樣咯。 之後套戲上咗之後有。我唔知係咪狗仔到，即係有人係影到佢喺街度咩放狗啊？系啊，咁都即系一个好，即系一个好平凡嘅老太婆咯。而家你即系如果你用而家个即系佢而家嘅形象去睇嘅话，你唔会谂到佢其实系曾经系带领英国系行一条咁重要嘅路咯，同埋喺呢个北京度扑亲啊。佢都即其实佢对香港都个影响都好深嘅，但系套戏里面就冇乜点样描写啦。即可能如果对于成个英国， 咁佢都系一小好小部分。 成个英国嚟讲，即香港系即旁枝末节嚟嘅啫。 好，咁我哋休息一下先，好冇？ 好， 跟住翻嚟我哋睇下我哋再倾咩？今日嘅动漫温度系摄氏38度，相对窄度98%，腐烂指数系中等至偏高，大家要小心妇女啦。今日嘅动漫报告完毕，而家请大家继续收听动漫废物，我系恋爱小天后。好啦，而家信众要求有几多个众呢？一、二、三、 四、 五、六，系咪都计埋落去？信众要求呢度咧就有一二三四五六个男仔啦。一个女仔啦，我就系女仔。咁信众要求咧，佢哋就话讲剩女爱作战。咁咧就至于关于阿苏豪咧喺个 WhatsApp 嗰度咧，即系非常有诚意咁样话留翻俾我讲，跟住第二日就好冇诚意咁样喺就话你又病咗咁样咧，呢件事咧，我谂住咧就系将佢同我 WhatsApp 嗰个 screen cap cap 咗佢咧，摆上个 Facebook 度睇下咧，即系咧政治人系几冇呢个信用嘅。 啱啦，爆佢樽啦， 需要受到谴责噶。 咁佢嘅， 佢想嚟做翻一集啦。 佢又想，佢唔知几想，成日想同我做节目。 系嘛？叫佢查一次啲咩叫预留先啦。 好啦，咁咧就今日系。今天是11号嘛， 11号 是啦，咁成日呢个节目呢就星期一开始播，咁就播咗两集啦，即今晚嗰集都未播嘅，咁呢就咁当然佢係一个好好嘅即话题性嘅节目啦，咁又又记得恋爱小天后嘅诞生呢，其实都係因为去年 TVB 嘅偷听男人心嗰、那个新闻透视嗰个节目，星期日档案应该係。咁跟住阿黄仁达咪揾我去做笑死朕嘅把仔达人嘅， 定系讲男讲女啊？ 唔系，系讲偷听男人心嘅，系啦。咁跟住咧，就因为做咗嗰一集嘅嘉宾之后咧，咁就诞生咗恋爱小天后嘛。所以咧，呢啲节目只系对我嚟讲系开正我个饭，一有呢啲节目又可以做几集节目咁样。咁我觉得其实都几好睇嘅，系啦。咁咧就 我 miss 咗。 我想讲嘅咧就系咧。就姑且當佢係一個真嘅節目嚟咁樣啦，如果唔係就唔使講噶啦。因為咧，譬如話如果你話即係你要好sit back 咁樣話，其實呢啲都係妹嚟嘅，或者呢啲都係夾定嘅，大家都係咁，其實就冇咩好講噶啦，即係就冇咗個趣味性喺度咯。咁即係 so far 拍咗，即係睇咗兩集啦。咁其實都 OK 真嘅，係啊。咁我哋就當佢係一個真嘅。节目咁嚟睇啦，咁其实有好多可以讲嘅，但系我今日想讲一个话题，一个话题咧就系关于外貌呢个话题嘅。 即係由睇呢個《剩女愛作戰》而引申到嘅外貌嘅呢個話題嘅。雖然咧，我哋而家我哋有一二三四五支麥啦，除咗斯迪啦、羅密歐啦、Cyrus 之外，我哋仲多咗一個好粗礦型嘅， 唔係粗礦啊， 男士紐西我當粗礦噶啦，咁咧就嘅男士叫做 我叫五月啦， 係啦，五月啦，同五月天係冇關係嘅應該， 千祈唔好撈埋嚟講。 咁咧就咁咧就咧佢咧就插花插蟹咁話要你坐埋嚟一齊嚟講咁樣， 拍曬台咁樣， 係啦，咁但係咧我又唔俾佢講住先喎， 冇所謂 啊，咁我想講一講咧關於外貌嘅呢個問題，因為咧即係呢個節目咧，咁當然佢大家都睇除咗嗰五個女主角之外，你梗係睇側邊嗰啲人點樣去改造佢哋啦。我覺得呢個節目咧就唔係睇嗰五個女仔，主要睇嗰啲男仔，即係對我嚟講啊，主要就係睇啲男仔，主要就睇佢 speed dating 啊，同埋相睇咧有啲咩男仔出現咯。即係呢個係對我嚟講咧最大嘅樂趣啊！即係見到嘅咩？當然你話嗰啲女主角佢已經係即係咁樣 focus， 你梗係會留意佢啦咁樣。咁你第一集開始，大家即係最驚訝見到嘅就係話，哇！唔化妝真係好得人驚啊！咁呢個就係好第一集大家見到好即係好驚訝嘅一樣嘢啦，即係話哇，真係完全唔化妝就出鏡㗎啦，唔化妝真係好恐怖喎咁樣。Cyrus 有冇咁樣覺得？ 啊，其實我覺得 OK， 係 咩？即係咁樣都 OK 咁樣。 我覺得 OK， 都 OK。咁咧就羅密歐咧？ 有一個真係佢素顏嗰個好似係短頭髮嘅，咁我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啦。咁有幾個 shot 係近，即係拍到好近嘅，咁就。唔係好靚囉，但係話其餘有一個標榜自己學歷高啊、收入高啊，嗰、那個反而幾靚嘅嗰個。 嗯嗯嗯，因為佢冇素顏 嘅。背心嗰、那個你講。 唔係，因為嗰個係冇素顏。 那個、是到頸嗰個啦。 好似周慧敏咁嘅髮型嗰個咧。 哦， 係嗰、那個幾靚嘅，係啊。 咁但係其實佢哋嗰節目入邊，你話齋睇外形，老實講又 好啊，得唔使講。 我哋係唔講外形嘅話。 唔係，即係我想講外形，講第二樣嘢咁咧就。 咁我覺得唔係齋睇，我就係覺得唔好齋睇外形咯，就係話。係 啦，咁咧即係你一開頭嗰陣時候咧，唔係我，但係我想講外形。咁咧就係、是、一開頭嗰時候，大家即係一定係俾即係俾嘅呢個吳月咧，佢就俾我吹脹咗。 我唔驚，我冇所謂，繼續得㗎啦嚇，我冇所謂啊。 咁咧就即係一開始見到嘅時候，你話哇，點解唔化妝真係好好驚喎，或者係好有勇氣喎咁。即係見到佢哋唔化妝，我都會覺得哇！咁我今日病都化個妝先咯，即係化埋佢哋嗰份。咁咧就，但係咧去到琴日嗰集咧就有其中有兩個女仔啦，咁嗰個 consultant 咧就帶佢哋去即係微整形啊，即係嗰啲即係話俾你聽點樣可以微整形嘅意思咧，如果或者有啲男仔唔知道，微整形咧其實就係一啲唔需要湯嘅。整形唔需要开刀嘅整形手术， 打啲肉毒杆菌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打肉毒杆菌啊，或者打呢个 玻尿酸 啊， 系啊 系啊，即系呢一啲咧都系属于微整形嘅一种，或者打胀个嘴唇啊，呢啲都系嗰啲微整形嘅一种咁样。 即系 你 即时 你唔系话俾我听阿 Steve 做微整形都系咁样？ 佢头先向住自己做咗个动作，咪打咗咯。 咁咧就即系呢啲就系叫做微整形啦。咁然后咧就有一段访问就系话嗰个参加者啦，佢就唔肯做呢啲嘢嘅。咁佢就发表咗一段说话啦，就系话咧呢个佢希望嗰个男仔系会中意佢嘅内在，而唔系咁肤浅，净系睇佢个外在。咁有一段咁嘅说话啦。咁跟住有个短头发嘅男仔头嗰个女仔咧，咁佢亦都发表咗一段说话啦，即系譬如嗰个整头发嗰个发型师咧，又同佢讲话啊化下妆啦，或者你嗰、那个即系 target 咧，就系、是、街角嗰度见到你啦，点知你就着住对人字拖，抽住两个胶袋，跟住仲。即係腳趾仲扎住膠布添咁，我覺得佢呢個影像咧好 vivid 啊！即係佢呢個，佢一定見過一個或者佢阿媽或者佢家姐係著住女人字拖喺街口，抽住兩個膠袋，而腳上面仲有一個膠布添咁樣。咁佢話咁樣你又點能夠即係咁啊？即係好失策咁樣啦。好啦，咁關於外形呢件事咧，咁即係一定會有。一種辯論啦，即究竟即女仔要唔要化妝啊？佢要唔要好靚啊？諸如此類咁樣，係咪外表就係一切啊？咁樣咁 另外呢就是第一集呢同埋第二集都有嘅，即係不停都會，因為佢好多嗰啲 dating 公司 sponsor 㗎嘛，即係佢有speed dating 嘅公司 sponsor 好多間嘅，或者係婚姻介紹所 sponsor 㗎嘛，咁佢梗係有好多啲場面啦，咁就成件事就係希望俾啲人睇到，即係呢啲女仔去識一啲陌生嘅男人嗰個互動過程先係好睇嘅地方咁樣。咁呢就第一集呢去 speed dating 呢咁忍唔到笑。咁呢記唔記得呢三對三嘅，就係、是、呢係一間好細嘅房嗰度嘅，跟住有三個男仔，咁呢就有三個女仔，嗰三個女仔呢有一個就係嗰個參加嘅人，有兩個呢就係、是、即係唔係嗰五個啦，咁跟住嗰三個男仔好極品下㗎嘛嗰個外形。咁咧， 我识其他嗰两个女仔就唔系节目里面嗰个女仔之一， 系啦。咁嗰三个男仔咧就虽然有少少假假地咧，因为佢哋个年纪个 range 系 一个好后生， 一啲比较系廿几，一个就四廿几咁样嘅。咁如果即系有玩 speed dating 嗰啲人咧，都话咧其实系唔会咁样嘅，即系通常佢会年龄 group 埋一齐，就唔会话一个咁阔嘅年龄。But anyway 啦，咁样咁嗰度有三个男仔，咁跟住有三个男仔好极品噶嘛，其中有一个咧就系、是、其实佢好年轻嘅，好似系未够三十岁嘅，咁但系咧佢就梳住一个九一嘅巴曲头咁样啦，即系佢系一个即系佢嘅系已经系一个地中海， 即系好似缝剪机咁样啦。 地中海真系 我即刻谂起一个喺 group 里边嘅一个网友， 唔系佢系地中海，但系佢唔系佢系 好衰， 唔系佢系地中海，但系佢巴曲咁嘅头，知唔知咩叫巴曲咁嘅头啊？ 即系夹硬将右边一啲好长嘅头发梳到去左边， 咁系咪巴曲咁样咧？知你？supermarket 经过要俾钱嗰时要俾佢嘟一嘟嗰啲，咁咧跟住咧呢个男仔太即系佢个外形太经典，佢个外形同佢嘅年纪咧又唔系好吻合啦。咁咧喺微博嗰度咧，我嗰日即系喺微博咧就见到咧，即系惹嚟一阵哗然啦，即系话哇做咩啊咁样，点解唔剃光佢啊？知唔知啦？咁好啦，咁究竟笑到喊。咁咧，究竟外形重唔重要咧？即系讲到你究竟外形重唔重要咧？咁样，我想讲系好重要嘅，唔系话大家咧都要变咗陈冠希或者系点样啦。但系咧，唔好意思啊，笑到喊。咁咧，但系咧，有啲人话即系呢啲节目啊，都系即系纤体公司啊、美容公司啊、什么公司 sponsor 嘅，即系都系一广告杂志咁样。你唔好理先。但喺呢、這个。speed dating 的世界啊，而家佢哋即系全部玩 speed dating 噶嘛，因为而家就真系去，即系真系去 speed dating， 意思就系话我完全系唔知嗰个人嘅背景，而咁样去认识一个异性，咁其实即系 speed dating 啦，相睇又好，咩都好啦，喺一个咁样嘅环境里面，你话外形紧唔紧要咧？外形即系根本系一切嚟嘅， 系个 first impression。 因为外形就系根本系一切。嗱，咁有时咧，佢哋就会话即系爱情唔系咁样，咁爱情梗系唔一定系咁样啦。咁但系咧，正如我琴日喺个 group 度都有讲咯，即系爱情就梗系同性爱系挂钩噶嘛，系咪？有冇反对？ 冇，梗系冇啦。 咁慢嘅反应，有冇反对啊，罗宝？罗马唔会反对噶啦，系咪先？ 唔系噶，我想讲话。 Cyrus 咧，有冇反对？ 冇。 做咩要咁有意？ 系咯，谂咁。 爱情咧，嗱，爱情一定系同性爱挂钩噶嘛，系咪？ 可以分开噶。 爱情你梗系唔会分开啦。 Sorry。 爱情一定系同性爱挂钩。咁如果当爱情同性爱要挂钩嘅时候，咁你个外形就梗系。紧要啦，系咪先？因为你每认识一个人嘅时候，你就会下一步，你会谂，我想唔想同佢上床噶嘛？系咪先？咁如果你见到一个巴曲头咁样，你点样同佢上床？ 可能佢冲完凉真系好狂嘢咧个头。 即系点样同佢上？除晒衫之后就帮佢巴曲头，咁样好唔得噶嘛？ 熄灯咯，个女士可能 系咪先？所以你话外形系咪个重要？ 唔好。唔好讲熄灯啦， 即系咧，你话 因為譬如話，即每個人當然對外形自己有啲偏好咁樣啦。咁我成日都會講話，即係我未曾愛上過一個啲好肥嘅男人，即意思係好聖誕老人型嗰啲咧，我未曾可以，未曾試過啦。點解咧？咁樣就係因為咧，我一見到一個聖誕老人型嘅男人，都講身形，我就諗我啲同佢做愛咧，咪砸 Q 死我，係咪先？一諗到呢一步，你就乜都唔使諗噶啦嘛，係咪先？系咪先？因为我咁样嘅身形， 我唔敢想象。 即系我咁嘅身形，我唔系咪先？我咁嘅我哈比咁样嘅人嘅身形，我点可以同一个圣诞老人发生关系咧？因为佢会我有生命危险噶嘛，佢会砸死我。咁所以话外形系咪一切咧？咁当然唔系人都好似我咁哈比啦，系咪？所以每个人都对外形有自己嘅要求嘅。咁譬如话有啲可能有啲女仔真系好一见到巴曲头就会好兴奋咁样都唔定。但系，所以你话外形紧唔紧要咧？其实系好紧要嘅，而且，即系你搞呢个外形咧，唔代表你系肤浅嘅咯。即系呢个系好奇怪嘅一个等于，即系唔系话我搞我自己嘅外形就系等于我好肤浅。 我谂唔系咁两极化去谂呢样嘢，有啲好多中间嘅灰色地带去走嘅呢样嘢就你唔。即系唔可以完全用一个外表去取决，即系好似啲电影咁，攞妆第二朝发话哇唔认得你咁即刻飞咗你咁，嗰啲系夸张咗嘅即系戏剧演绎手法嚟嘅啫，系多多少少都有个因素喺里面。你系咪试过啊？你笑得咁开心 嘅？唔系， 我谂起黄子华嗰句啊， 边句？ 你落咗妆，我仲认得你嗰啲叫化妆。假使间你落咗妆之后，我唔认得你，嗰种叫乔妆啊嘛。 哦，你喺个 group 入面 post 嗰啲全部都乔装嚟嘅，我话俾你 听，系啊，嗰啲唔系咯 ，OK， 嗰啲， 哦，嗰啲直头系， 嗰啲系我嘅一个梦啊，呃我啦，你 嗰啲直系自己，直系易容。 好，呢个私人恩怨嘅，我哋就唔讲先。 非不 咁，所以咧，即系嗱，因为呢个节目一路走落去咧，佢一定会佢一定会变得靓啦，即系呢个一定都唔需要毋庸置疑噶啦，即系因为个头开得咁即系咁绝啊。因为我想话点解外形，即系点我想过外形咧？咁你第一集咧见到有个即系好似 Florence 嗰个女仔，即系佢年纪比较年长啲嘅，但系佢仲憧憬住白马王子嗰个女仔咧。 三十几岁。 系啦系啦系啦，佢即系人生又拍过一次拖，所以话咧人生系唔可以拍咁少拖，好大镬嘅。咁咧就佢 姐弟恋嗰个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佢仲话希望系揾一个即系好阳光啊，点样点样，即系即系仲系好少女情怀嗰个女仔咧。咁我一见到佢咧，第一个印象就是、咦，做咩唔梳头啊？佢做咩唔梳头？佢做咩唔梳头啊？咁样、啊，即系你会见到。外形系咪紧要？紧要噶、哦，起码都梳翻个头啦，系咪？ 我觉得系节目效果嚟嘅。 即系唔通佢为咗节目效果，所以唔梳头？ 因为佢系要扮麻雀啊嘛，佢系要去到节目嘅尾声系 佢先会梳翻头， 系会变成一个。 最拉尾佢系有梳头。 系啊，呢个系写咗落剧本度，我觉得即系多少要有啲夸张，即系好似咩山鸡姐嗰啲咁样，火鸡姐咁样。 所以佢嗰个唔梳头嗰个印象咧，对我嚟讲好深，因为哇，即系缝头，即系佢个头咧， 头垢面咁样。 系咯，即系唔梳头，好似鼻有好大暗疮喺嗰度咧。 披头散发。 系啦，咁又话披头散发系，即系起码都梳个头，因为你见到唔梳头，你会觉得你精神有问题噶嘛。咁你好难会即系。可能会再进一步。 咁系，发型系好重要嘅。 系啊，所以咧对即系男仔又好，女仔又好啦，即系系咯。我觉得成个节目嘅中心思想就系有关发型，即系发型就系即系究竟一个男仔嘅巴曲头同埋一个女仔咁样披头散发咁样，即系好难，好难，系真系好难发生爱情咯。系、啊，即系而家我哋唔系战地爱情啊嘛，即系唔系话我哋即系被好悲壮嘅战地爱情啊，即系大家 咁大帽会唔会好啲咧？ 大帽好啲，你想讲黄仁达？ 唔系，我现场有人戴翻顶帽，咁我问 系喎系喎， 大帽系几好睇嘅，即系好似 咪睇你戴咩帽咯？如果你即跟 唔系啊， 阿 Cyrus 讲嗰个，啱啱即刻打翻帽。 吓、 啊，唔系即系嗰个系红，佢嗰个可以 Winnie the Pooh。 睇都系要配合发型嘅，其实戴帽即系如果你即根铲晒咧，然之后戴顶渔夫帽咧，人哋会以为你有癌症嘅。嗰啲系我唔知系咪韩，我唔系嗰阵时都唔系韩剧嘅，嗰阵时未系韩剧嘅。嗰時係仲係日劇嗰陣時嗰啲， 背脊又話王菲嗰首《我願意為你》嗰首歌咁。 係啊，又或者又你又要鏟又鏟唔曬咧，有幾條咧定落嚟嗰啲咧，啲人係覺得你啊，你即係梗係啱啱做完化療嚟啦咁樣， 成標靶藥咁啊。 啊！ 而家唔興漁夫帽噶咯，而家戴攬帽佢哋。渔夫帽勾咗，我觉得 渔夫帽仲似啊！话俾你， 渔夫帽就似，但系而家通常九成都系戴冷帽落去咧。 即系你意思系而家我哋研究紧化疗之后应该戴咩帽？点解去咗呢个方向咧？咁即系所以，即系我哋而家做咗两集，我想讲嘅，即系呢个节目就系睇一个即系嗰啲参赛者或者系佢哋个外形点样转变咧。咁而佢哋遇到嘅男仔，可能个外形都会跟住。而轉變咁喺 speed dating 啊，喺呢個 matching 嘅世界裏面咧，外形真係佔咗即係可能七成嘅即係功用咯，喺度咯。咁可能剩翻嗰三成啊，就係、是即係 so call 嘅呢、這個即係談吐啊，或者你嘅性格啊。因為其實呢啲唔會好快喺 speed dating 嗰度唔會好快知道 的。係啊，其實最著名嘅 speed dating 咪就係灰姑娘啫嘛。咁佢都系要換翻對玻璃鞋，換翻套晚裝咧，去約會。 係喎、 啊。去個波度。 最著名嘅 speed dating 係灰姑娘。 係啊，你佢見個王子，如果哇，如果佢係著為。 之前抹地嗰、那個。 嗰、 那個。抹地嗰個碌。 係啊，去見王子，王子見到你，幫我掃咗掃乾淨啲笪地咁樣啦，係咪先？即係呢一個其實已經係鐵質嚟㗎啦。 嗯嗯，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喺因为我系外貌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嘛，咁我梗系觉得 好多隐藏会员嘅，其实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外貌系系咯，咁但系咧，好似琴日都有嗰集都有讲，有个女仔好似系叫短头发嗰个男仔头嗰、那个，佢话花好多时间，即系二十分钟梳头，二十分钟化妆，又唔知十分钟换衫咁样，咁点知系逼地铁、逼巴士，諸如此類，冇人欣賞咁樣。咁呢個好明顯，因為佢冇聽戀愛小天后啦。即係打扮咧，都唔係為咗人哋咯。 Bonnie 啊， 係啦，打扮係為咗自己開心咯，一定要自己中意。如果你覺得人哋勉強，譬如你唔中意著裙，即係你覺得為咗點樣點樣，所以我著裙咧，咁樣係冇咁嘅需要咯。係啊，即係你自己 enjoy， 自己中意，自己開心，咁就先至好去做咯。係啊，咁即係唔需要話我扮到一直著出去冇人appreciate， 即係呢啲咪太過即係介意咧，即係佢太過唔識 enjoy 自己嗰個生活咯。咁至於你話逼巴士啊，或者係搭地鐵個妝會唔會用咧？咁呢個有方法嘅，可以做到佢唔用，可以請教下我嘅。我可以教你哋嘅，好啦，咁咧就所以即系 show 翻咗两集咧，咁我觉得其实我哋就系、是、即系当佢一个即系睇呢个外形大作战嘅即系心态，都几得意。咁我希望之后可以喺 speed dating 嗰度见到啲即系唔系巴谷头嘅男仔咯，好嘛？好啦，我留翻俾阿五月讲啦，因为佢谂住嚟即系闹呢个节目噶，即刻闹唔出咯。我咁样讲完之后， 唔系即系。我覺得呢啲節目都係哗眾取寵啫，我覺得唔應該。 綜藝節目梗係咁噶啦， 唔應該支持咯。我覺得即係喺呢個即係港女同埋港男互插嘅年代，你仲整啲咁嘅嘢喺度煽風點火，我覺得令到嗰個氣氛更加即係激烈咯。我就會，我就唔係咁太，即係我就不嬲都好唔中意呢種咁樣嘅。即係攞幾個普普通通或者係甚至係average 以下嘅男女出嚟，咁然之後喺度好似整佢哋一鑊咁樣，我就不大支持咁樣嘅。即係你話之前你話咩變身挫嗰啲，我話你都可以叫霸男霸女，都叫有啲娛樂性睇下。但係呢啲擺明係攞出嚟成為公眾取笑嘅指標咁樣，我覺得真係一啲都唔支持。 攞出嚟成為公眾哦，即係個巴曲頭。 即係我唔即係唔一定淨係佢嘅，唔一定淨係佢嘅。我覺得即係有時頭先，我覺得你話外形係咪好緊要咧？我覺得係重要嘅喺 speed dating 嚟講，但係你而家影響嗰個係個。 即係群眾嗰個心態係變成大家都淨係會咁樣諗咯，所以我就不大支持呢種即係節目長做落去嘅。你話即係你，除非你真係好願意成為公眾被取笑人物，你覺得好 enjoy 啦，否則我就覺得呢啲嘢真係唔支持咯。我只可以 一定會俾人取笑嘅咩、 啊？你見到而家上網個反應係點樣咪知咯？ 一開始我覺得係會嘅，咁可能到去後面嘅篇幅可能寫出佢感人嘅背後啦，可能 唔使我覺得，即係跟住即係變得順眼啊，好睇啲人就唔會記得。 但我覺得 even 佢哋真定係或者做妹都好啊，其實佢哋都需要好大勇氣咯，因為始終真係會俾人認得，即係可能喺街會見到啊，指指點點啊，呢個咪上次喊啊，俾人話佢冇用啊嗰、那個，即係佢哋都會承受好大壓力咯。所以其實我 太認真啦，我覺得完咗兩個月之後就唔記得噶啦啲人。 冇，其實呢節目之前都有做過， 係唔會記得噶。 係啊，好似我唔記得邊個台。好像是網絡電視台嗰啲做過， 做過噶啦，之前已經一定有，即係同類型嘅嘢差唔多嘅嘢係一定有做過嘅。 冇人記得， 係 啊， 嗰一排之後就冇人記得。 即係我純粹係唔中意佢點解要仲要攞一啲咁嘅嘢出嚟炒作，我就完全唔中意呢樣嘢。 點啊？有搭啫， 每次亂入一下，我係冇嘢攞。五月你太認真啦，即係通常玩得呢類遊戲嘅人咧，其實自己心入邊係有一個準備嘅，即係佢哋好似頭先你所講咧。佢係經驗知道，哦，呢、這個節目開頭就會可能暴露佢哋比較冇修飾嗰面啊，最後可能就透過唔同嘅改造啊，或者佢哋自己轉變啊，你就見到佢美好嗰面啊。其實佢哋自己有曬心理準備嘅，你先玩得啲。佢哋唔係隨便俾人喺街影到嗰啲途人啊嘛，即係佢哋知道成個節目個流程係咩一回事嚟噶嘛，所以基本上唔係話特登要掛啲，佢哋亦都知道最後可能會帶嚟某啲嘅叫做益處俾佢哋啦，例如佢哋自己可以 應該有好多 sponsor， 以後做 facial 免費咁樣。 咁同埋講話外表個，即係又唔好呃自己，大家上開網，點解咁中意睇日本片啫？係咪先？即係就係因為日本人 變啲片先， 變啲都係啦， 愛情動作 唔係咯， 或者普通電影都係，即係人哋喺外表上面做咗好多功夫啊嘛，即係令到你吸引。我成日去旅行，啲人問佢，哇點解係咪覺得日本妹特別靚？我覺得唔係，同香港個基本上差唔多，不過人哋識打扮，同埋有自信，再加大量嘅笑容，咪贏咯。呢啲咪就係大家要學嘅嘢咯。 靜咗， 係咯。cut 咗啦呢段嘢先 ，cut 住。 唔係一驚一講完係有啲女性嘅網友會即刻會反駁咯。 反駁乜嘢？ 反駁可能話男仔即係可能我睇到嘅，即係譬如 Shu.com 有一啲嘅言論，可能話男仔唔夠風度啊，又唔夠細心啊，即係會用呢一種嘅較為內在少少嘅想法去攻擊翻以男性嘅角度。 哦，所以我咪話咯，我哋完全。唔需要你嗰啲，我哋就当佢系一个即系纯粹外貌嘅节目咯。 吓，如果纯 几好睇噶， 如果纯粹外貌节目，我又觉得真系 好睇噶。因为咧嗱，因为咧你即系将一个人去变咧，你揾一个明星去将佢再变得好咧，系唔好睇噶嘛。因为明星本身就系靓噶嘛，你揾一个素人去变咧，系好有效果噶嘛。即系有素人去变成之后，你就会。才會有那種 impressive 的感覺，就是說原來每一個人都可以變得好好多的靚好多的， 即是販賣憧憬， 即是這些是真的， 是不是都可以是你可以這樣去販賣這個夢想或者憧憬都得，但是明星你是覺得你靚是應該的，你不靚你做什麼，你即是你不應該是受即是接受這種這樣的待遇，但是如果普通人都可以扮到好似明星咁靚喎，即係經過一個過程啦。咁其實呢個係一個都即係令人渴望嘅方向嚟嘅。 呢個環保啲嘛，冇咁有損市容啊嘛。 唔係，但係就算係廣告雜誌咧，我其實覺得嗰、那個即係睇咗兩集啦。咁嗰、那個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去上遊艇嗰個咧，嗰、次佢係打扮咗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如果從打扮嘅角度或者廣告雜誌嘅角度，我其實覺得唔係咁成功， 未夠。 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粉紅救兵嗰啲咧， 粉紅救兵好好睇， 即係佢哋 超好睇啊！係、 其實佢個最好睇嘅地方咧，係佢真係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性格，跟住佢係幫你 custom make 一個形象。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而 Bonnie 根本就唔係嗰個性格， 係 即係你夾硬執佢做中環，咁佢梗係做唔到啦。即 係啱喎，有 point 喎呢個，因為粉紅救兵係好中意睇嘅，即係咧叫做 Queer Eyes for the Straight Guy 係咪？佢做咗七個 season 噶嘛。咁佢咧最即係好似 Cyrus 咁樣講咧，當然我哋最中意就係佢變身嗰間屋啦，將啲舊嘢掉曬出去咧，明明係幾個月先做好嘅嘢，就一日就做好咗咁樣，即係嗰種 magic 啦。咁但係其中佢即係幫嗰啲人變身做形象嗰、那個 Carson 我仲記得佢叫做，佢就係會即係根據嗰個人嘅性格去做佢個 image 嘅，即係譬如佢係一個，因為美國好大噶嘛。即可能田園啲啊 ，modern 啲啊，之前佢會跟翻佢嗰個背景啊，而揾翻一啲啱佢嘅 image。咁而家嘅做法咧，就係大家都比較會 cliche 咁樣去做， 同埋執你啲生活習慣嗰啲細節。 係啊係啊係啊， 點樣剃數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啦係啦係啦。 我相信之後都一定冇啦呢個節目。 咁因為睇到嗰啲 consultant 就知應該冇啦。 係應該 難啲咯，香港係。好功利㗎嘛。 咪因為香港嗰個審美個標準好窄啊，即係佢對於乜嘢叫做靚咩叫做唔靚呢，佢有佢嗰、那個即係佢個 judgment 呢得一個 type 囉，或者係得好少數嘅一個類別囉。咁即係大家都係即係用嗰個 type 睇慣嗰個 type， 而佢唔會話去即係唔同嘅類別都有一種美好。 有同埋嗰啲人唔敢搏嘅，嗰啲冷專業嗰啲咧唔敢搏你。 即係譬如話化妝一定係黐兩層假眼睫毛啊，即係一定係呢個方法先，其實都唔一定係噶嘛。 係啊，佢整個好突破嘅造型出嚟俾人鬧，咁佢又冇著數嘅，係咪先？ 因為其實正如我好似喺 group 度都有講過，即係如果你喺香港 speed dating 女仔，要即刻有男仔嚟。即係睇中你咧，就係將自己變成周慧敏或者係初初出道嘅楊采妮就實得噶嘛。 嗯， 你睇下羅密歐嘅鴨頭，係今日嚟咗個幾鐘嘅最肯定嘅一個鴨頭， 或者係少女時代咁樣咯。 即係一定係呢一個係 好大喎個 range， 唔會變嘅喎。即係一定係你只要係一個周慧敏，就或者係一個即係初初出道嘅楊采妮，喺 speed dating 入邊一定係無往而不利噶嘛。即系 至少攞到电话， 系啊，至少系 啊，一定系即系至少系咯，系咪 ？Cyrus 嘅时候都会 ，Cyrus 可能有第二啲 taste 啊。 吓，诶，都我冇经验，我唔知 speed dating 系点喎。唔系，但系我想讲翻个 speed dating， 即系六个人嗰个咧，即系有个巴曲球嗰个咧，即 系始终都要讲翻， 即系嗰、那个嗰度有两个女仔系大学生嚟噶嘛，即系嗰度即系如果。你 compare 嗰兩個大學生同埋嗰啲參賽者 係， 即係其實你懷疑佢係做妹都係有呢個 合理嘅， 因為其實嗰兩個二十歲嘅大學生嗰個樣咧，先係正常嘅樣子， 係啦係啊， 即係其實反而嗰啲參加者 一般人覺得女仔應該咁嘅樣， 唔係我其實反而覺得嗰啲參加者咧係靚過一般人，只不過佢哋特登唔打扮嘅， 特登唔執住， 係因為。是我想他们是考虑到他们执了之后的广告的形象、所以他们其实选那些人 都有些考虑的，你现在要做个大的反差出来给观众看嘛、通常都是这样的，还有我 都不排除是做妹，就是要拉低个 range， 就是觉得哇现在男仔就是这样的了樣 你有没有看过那集？ 我没有看，但我 看那个是不是现在男仔就是这样， 但我 picture 到肯定不是啦，在座都找不到一个 巴谷头，系冇呢度冇巴谷头， 好难揾噶。我想话，其实 巴谷头你先讲咗 地铁站咪易揾咯， 地 红剑机 系啊。 但我真系觉得，我觉得你就真系咁样样，你仲会够胆上去 speed dating 系一个问题咯。我觉得应该真系请翻嚟。 佢够胆上 speed dating， 唔系，但系琴日嗰集咧，船河嗰集咧。船河嗰集咧，咪有一个阿昌嘅，嗰、那个真系经典啊！我觉得嗰个好真啊，对我嚟讲。 系咯，你话 top three 港客噶嘛？ 系啊，嗰、那个好真啊，对我嚟讲，唔系话佢嘅，即系佢外形都冇，即系一般啦，即系唔系好差啦。 喂，不如你描述一下 top three 港客嘅性格。 我讲咗呢个阿昌，即系你有冇睇第二集？佢点解咁港客咧？即系大家可以上 tvb.com 睇翻第二集船河里边嗰个32岁嘅阿昌咧。你真系见到想刮佢两巴，想打佢，即系咧佢系 完全佢個外形係冇問題嘅、嗯，完全唔係話 正正常常， 即係正正常常咁樣咯。除咗佢出咗問題，即係出咗你令到你覺得唔舒服嘅呢啲男仔，點解咧？首先就係佢個眼神係勁飄忽嘅，即係佢個眼神咧係 閃爍， 不停咁樣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咁樣嘅喎。之餘咧，但係咧佢閃嘅時候係不停咁樣講嘢嘅喎。 哇！ 係啊，即係佢話。我演繹佢經典嘅嗰一段咧，即係佢就話我啊都拍過好多次拖架，我啊又即係佢係不停咁樣每一個 second 佢都 fill with 一個字，而佢係完全唔 non stop 咁樣講嘢嘅 ，non stop 咁樣講嘢，而咧佢個眼神又好閃爍，唔係話望住好，即係有啲浮誇咁樣。但係呢個男呢種男仔對我嚟講咧都幾經典嘅，即係我唔覺得佢係咁假嘅。真的有這些男仔的， 有都 很多下， 我們身邊不少應該是 很多下 在身邊我們的圈子應該不少， 是很多下是呢他好像見到、我不知道他見到男仔會是怎樣，他呢見那個反應就是他見到一個女仔的時候他就失了常這樣、 嗯、 他呢就立刻他首先不是很敢望著他說話啦，也都不敢一問一答咁樣，即係佢唔係好敢一般我哋講嘢叫做 give and take 咁樣，我講一句你講句咁樣噶嘛，佢又唔敢嘅喎，佢咧就係好似好緊張，所以佢控制唔到自己，不停咁樣講嘢，講足十分鐘，就無端端可能第一次見嘅時候就講啲自己好 deep down 嘅嘢喎，即係譬如話我都俾女仔飛過㗎，我都受過傷㗎，我又受過挫折。第一日识嘅啫，第一日识嘅啫，跟住咧佢亦都唔俾你插入嘅，即系佢系咁喺你面前，系咁讲，系咁讲，系咁讲，唔望住你，系咁讲，系咁。呢个真系 top three 讲下嘅，你系觉得佢有病？ 冇嘅，呢种人你插话咧，佢唔理你嘅，佢跟住翻跟翻佢自己个sequence， 即系个节奏去继续讲嘅。 佢系有少少失控咁样啊。但是咧呢种男仔咧，即系尤其是即系佢呢个年纪啦，应该系就系 32岁， 佢唔系话好多拍拖经验嘅男仔，所以佢可能见到女仔就好紧张，好惊，或者佢即系见到有眼耳口鼻斯斯正正咁样，就已经觉得要去表现佢自己，其实可能系佢即係好冇自信心啊，或者係點樣？但係咧，就算點樣女仔點樣去體諒佢緊張，或者係點樣體諒佢即係唔係好識 social 都好啦。但係佢呢一種嘅咁樣嘅表達方式咧，係好 annoying 咯。而我都識唔少呢個年齡嘅男仔係會咁樣，即係有少少 out of control， 真係好趕客嘅，即係完全係好難會令到人哋再俾。多一次機會佢咧，重新再認識佢咯，會唔會嚇親咯？ 唔會想再繼續同你有後續， 係啊係啊，即係情願係 silence 好過咁低。 好大鑊㗎！呢啲係朋友都唔想同佢做。 係啊係啊 ，exactly 係啊。 係啊，呢啲好唔真誠㗎嘛，因為你會覺得佢講嘢嗰陣時個語調或者個眼神咧， 係啊， 佢覺得你係逃避緊某啲嘢咁樣，係不停咁講嘢就係一啲掩飾掩飾某啲嘢啦，即係你又唔知佢掩飾緊乜嘢個。 係啊係啊， 係好係真係好趕客嘅。 係啊，係非常之即係非常之趕客嘅。咁你話 top three 趕客嘅，即係除咗呢一個之外，咁即係第一即係 top one 嘅，梗係一見到你就露出一個色狼嘅相啦。 哦，即係望住第二度講嘢嘅。 一見到你就即係你尤其女仔會 feel 到啦，即係一見到就你就覺得佢想擒你嘅。 永遠的視線都是在個 佢條有股氣，佢有個氣場㗎，佢有股氣場㗎，即係咧嗰啲男仔，佢有股氣場，就算佢只不過係咁樣同你企喺隔離，你已經感覺到佢嗰股氣咧，佢係想撲埋你咯。咁即係呢個係即係 後勤， 即刻就係想有防狼器去對付佢嗰啲啦。 呢啲現實係咪好多嘅？ 我都有遇過，但係唔係話好多，但我有遇過咯。 蘭桂坊嗰啲。喜愛夜蒲式嘅 嗰啲鬼佬咯，有啲鬼佬係 仲多， 係啊， 香港人我反而少接觸呢種喎。 如果你落得蘭桂坊有呢啲多係都唔出奇嘅，係 咯， 即係酒吧 都正常 嘅。以前即係成日落酒吧落 disco 嗰啲咧，都係好多呢啲嘅都係。咁但係啲女仔係會受嘅， 如果你 佢想俾人擒咯， 大胆啲的话咧就 姣婆遇着脂粉客嗰啲， 佢想俾人擒咯， 就去翠华噶啦就可以。 翠华 啊， 我唔明喎、 啊，我都唔明 白。去翠华唔系睇清楚， 可能唔明咯。即系话去翠华度 啊。 你去坐低食飯嘅時候，即係坐低食嘢啦。咁翠華嗰度啲燈係咪好乾？ 哦，係啦，就係望清楚。 就係望清楚啦，即係係啦，唔會有一個噩夢咯。 哦 ，OK。 或者有時點煙嘅時候，你要擺個火機擺過先，但唔好燒到眼睫毛咁樣啦。點煙嘅時候 唔得喎，咁樣都係去翠華好啲喎。 係嘛？ 燈光比較好啲。 即係照完之後咧，有啲咩問題咧？ 即係照雞蛋咁樣。 係啦，有啲咩貨不對版咧，就食完即係食完就啊， 好啦，講翻到低。 係啦，與此同時，我哋都要俾下我哋個樣，睇下大家會唔會彈大家鐘啊嘛，係咪先？ 哦。 哦。 係啦，無謂俾 係 啦，無謂俾 我考慮 痛 少咗。 又之餘，我哋又講人哋啊嘛， 嗯， 中伏咗啦，羅密歐。 我冇考慮自己嗰 一集出街咗之後，冇得再幫你洗脫食家呢個形象。 呢啲係某即係、就是、某一啲嘅朋友嘅一個被對我嘅誤會咧，我都講過話誒。 好得唔使解釋。 山雞的故事。 得唔使解釋。好，咁咧就即係第一個最講下嘅，當然就係即係令到女仔覺得即係。有危險啦，即係係啦， 個人身安全受威脅。 係啦係啦，咁呢個即係嗰個32歲嘅阿昌都係 top three 講下啦。第三個就係即係好即係好自負嗰啲咯。 哦，即係對眼生喺額頭上面嗰啲啦。 都好似琴日，都好似琴日第二集咧有一個 土木工程師。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你講下。 形容下，形容下， 串啲咯，系即系摆出嚟个样好似好串， 高姿态啦， 系啊， 即系佢就批评嗰个参加者咧，话佢港女，话佢点解话佢港女咧？就系话佢主动得滞， 嗯， 又话佢主动，咁人哋即系做啲咩主动咧？就系、是、即系主动溜佢倾偈啊，即系问佢。即係同佢傾偈咁樣咯，咁因為其實好明顯係只係因為嗰、那個女仔唔係嗰個土木工程師嘅 菜， 係啦，即係其實都係外形嘅問題啫，我相信，即係就係咁啱呢個女仔就唔係呢個男仔中意嘅呢個類型，於是乎個男仔就即係好比較 mean 咁樣咯，即係話話佢太主動啊，太港女啊，諸如此類，咁即係佢 present 出嚟嗰陣時候咧，就係即係比較。即係自負， 個世界圍住佢轉咁樣， 即係覺得我都未睇中你，你做乜走嚟同我講嘢咁樣，即係嗰種咁樣嘅感覺咯。 哦， 係啊，咁呢啲都會係即係比較趕客咯，係啊，即係我嚟講咯， 嗯， 好冇？咁啊，或者你哋講下咯，羅密歐咯，你話你都已經盡情 present 到你食家嘅形象 了。其實唔係啊，都話其實我唔係食家嘅。 我知啊，即係男仔，我仲有時幫你喺呢個 Google 度維持秩序。 唔係因為係其實講嚟講去都係可能某幾個係中意玩啫，佢哋會講啫。咁但係其實可能佢 講下你有冇 speed dating 過？ 我梗係冇啦， 我仲睇 speed dating。 我好小朋友㗎咋我。点解唔使 speed dating 啊？唔需要嘅咁， 好小朋友就要 speed dating 嘅喎。你系咪个逻辑？ 咪住先，佢嗰、那个 唔系因为生活圈子窄先会去 speed dating 噶嘛？ 你头先又话我交流广阔嘅， 我讲咩？ 你自己讲话你自己朋友好少啊嘛？咁到底系边个 version？ 嗱，应该系咁讲，咩朋友好少啊？ 你自己讲噶嘛？你話你朋友好少，所以唔需要 speed dating 啊嘛？ 唔係呢 樣。你講多次，你講。 好，咁再嚟講啊！我哋playback。咁你有冇 speed dating 過？或者係一啲朋友安排嘅雙體活動啊，或者係 matching 嘅？ 朋友安排嘅雙體活動喺以前讀書嘅時代會較為多咯，即係嗰啲可能 friend 帶 friend 出嚟。 讀書嗰時候反而搞雙體。 因為。嗰段時間係唔係搞雙體，即係可能我幾個男仔可能又會喂我有個女仔 friend， 我又約幾個女仔 friend 喎，咁出嚟可能飲杯嘢啊，燒下嘢食啊，唱下 K 啊，咁嗰個時代係好純真嘅，即係感覺係、 oh. 我望住你對眼，我個心已經係跳到啵啵啵啵啵，即係連問攞電話都要隔幾重咁樣咧，嗰陣時係好純真。 要隔幾重？全指都喺隔離。 我諗你應該同 你應該 同我同一個年代啲人嚟㗎。 係嘛、 啊？即係你哋嗰陣時係會可能會係即係唱 K 啊、燒嘢食啊。 你百幾啊你？ 但我哋唔講呢啲， 呢啲咪後先講。 總之八幾啦嚇，咁啊係嗰啲年代嚟嘅。咁嗰陣時就唔會諗住一出嚟就有嘢食嘅，即係嗰陣時就真係冇呢啲咁嘅心態嘅，即係純粹係覺得誒。你除了學校之外，你會諗住識下其他即係女性朋友啊，擴充下自己嘅生活圈子咁嘅意思嘅嘢。咁啊，因為你都係 friend 搭 friend 咁樣做啫嘛，你唔會自己走去突然間話上網識咗個女仔，然之後你帶三個女仔出嚟，我帶三個男仔出嚟咁樣，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嘅。但係依個比較少啲咯，通常都係同學啊或者朋友咁做嘅。 嗯，但係都有拍得成拖噶嘛？ 一啲啲咯， 有 一啲啲啦，就有成功例子嘅，亦都有失敗例子嘅。 但係安排呢啲活動嘅時候。背后已经隐藏住有一个 hidden agenda， 其实就是希望识下异性， 系识下异性咯，主要系咁。通常嗰段时间由相识经过到拍拖嘅时候，都可能要成两三个月啊，又倾下电话啊。咁嗰段时间系用 ICQ 噶嘛，或者即系冇而家嘅 WhatsApp 啊，冇而家嘅 Facebook 可以大家分享我呢一刻。可能一個 status， 可能我掛念你，其實可能我倒轉頭已經 WhatsApp 咗佢，我是講緊你的，即係呢類型嘅方式啦。咁嗰陣時係冇呢一種方式嘅。咁會相比之下會嗰段時間係會慢啲，但係會真係更加了解到嗰個女仔，無論個外形啦，即係佢化妝唔化妝啦。甚至 點解用 ICQ 可以了解到佢化妝同埋 初出嚟嘅時候，頭一兩次一定會靚靚。即係好靚，濕 正啲 啊！濕正啲啊！咁 但係佢就唔可以堅持落去啦。 開始熟落咗，反而我自己對女性啦，即係我自己嘅意見啦。譬如對女朋友，一開始你化唔化妝，我反而覺得你唔化妝會仲好。 佢想一開始就見真章。 你嗰年代識嗰啲年齡嘅女仔，梗係唔使化妝啦，玩咩？ 識嗰啲年齡， 你即係嗰個年代，我哋十零歲嗰陣時， 我講咩嘢？我好 點解佢個年代嗰啲又唔使化妝？ 佢講緊佢嗰陣時識嗰啲女仔，唔會係識啲出咗嚟社會做嘢嗰啲嚟㗎嘛。 六十七歲 咯。係囉，嗰個年代嗰啲女仔梗唔使化妝，佢都唔識化啦。嗰啲時間會化妝嘅女仔都唔嘅技巧都唔會好得去邊。 係記住係嗰個年代啊。 係啊。 係嗰個年代，而家唔同啦。 所以係唔化好過化，即係同但係。 而家就唔同啦。 時勢逆㗎啦。 而家唔。 但係而家都係。我鍾意女仔唔化妝多啲囉。 咁你嗰啲少女時代都有化妝㗎喎。 咁嗰個係歌星㗎嘛。 認真答 㗎嘛。 好重。咁啊 ,Steve 呢應該冇去過 speed dating。 冇去過。 咁會睇完呢個節目之後有引起你去 speed dating 嘅衝動呢？ 冇喎，點解要去 speed dating 啊？ 嗯。 係囉。 你唔需要嘢。 好得我下問下一個 s t o r y 有冇。 我找唔到原因。 冇去過 speed dating 喎。 咪梗系冇啦！ 咁有冇睇完呢个节目话都可以去一下喎？咁样 冇啦， 冇。我睇完之后我又谂下啊，如果我去 speed dating 会点咧？ 哇 哇， 好危险咯会！ 即系我纯粹贪玩咁样啦，即系我睇完之后话 哦，咪玩一定冇问题 嘅。但系你会受到其他嘅女性即系觉得哇即系点啊？因为其实男性普遍都系中意啲。細細粒嘅女仔可能你俾佢哋細粒少少啦，啲男仔會覺得，即係好似你之前嘅節目裡面所講話，你自己係個感覺俾人哋嘅個感覺係好似 要保護， 係要保護，係咯。咁男仔多數會 撲埋嚟保護， 係啦，撲埋嚟保護你啊。 嗯， 係啦，即係譬如頂酒啊、頂生日蛋糕啊嗰啲都係幫你頂咁啊。 必定要頂酒 嘅，唔知係咪啊？ 咁得人驚㗎，咁得人驚。 食緊嗰餐飯應該唔使啊，有後續嘅話就可能要啦。 嗯， 係啊，呢啲 講到好似去大陸 speed dating 咁樣要頂就 咩嚟㗎？大陸 speed dating 發信息 咁新嘅個 terms 係咯。 咁而家好似 Steve 有女朋友嘅喎，我冇記錯係咪啊？ 冇 係咩？ 唔好咁 有扮冇啊，師弟 未有 OK。未有， 但系即系你都唔会考虑用呢啲咁样嘅方法。 冇，我真系冇谂过，因为咁又未至于识唔到女仔噶嘛。即系生活圈子始终都未窄到嗰个地步。系啦，所以都即系我又唔系话，即系我又唔系话歧视即系会去嘅人咧，都可以系一个开拓一个四岸。開拓一個人物嘅地嘅即係好方法嚟嘅都係， 好啦，咁咧就其實咧，因為我嗰個新頻道咧，之前咧阿蕭生同我講話咧，想做呢啲咁嘅真人 show 嘅， 哇！ 但係咧就俾 TVB TVB 食咗头啖汤啦，咁我都会考虑下嘅，即系譬如话即系做啲 minor 噶咯，即系细型啲噶咯，系咯。咁 总之将一对男女过一啲拍拖嘅生活咯。 吓、啊？ 好似韩国一个节目叫《我们结婚了》咁样，嗰种形式嘅，最尾睇下佢哋会唔会真系一齐咯。 嗯，哦。 其实呢啲节目大陆好多。 系啊，但系大陆嗰啲比较假啲啊。 哦，系啊，同埋大陆系 大陆嗰啲比较睇得出真系假得滞咯。 你做耐咗之后，佢明白，即系明白咗嗰条路点样行啊嘛。 系啊。 系啊，即系嗰啲一个对二十个嗰啲咧，你慢慢咧就会觉得嗰啲女仔会有博出位嘅言论啊， 嗯、 即系想博上位啊。 嗯嗯。 就即系越嚟越假噶啦，系咯、 啊。好啦，咁我哋呢一集节目摆唔摆喺动废台度播咧？ 吓、啊？ 都好、啊。不是就是戀愛小天后 crossover 動廢台的一個剩女愛作戰，都挺奇怪的，好不好？ 好都可以的。 好了，我們再談吧、這個嗯就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這兩集節目呢究竟何時播呢？我們一會兒即咪後就立刻決定了，或者我們乒乒乓乓扔了上去先，不要理那麼多了，好嘛？ 好。 好啦，咁今日咧，多谢泰斯迪咧，就借咗呢一个 studio 啦，多谢不速之客罗密欧啦，多谢 Cyrus 啦，多谢五月啦，多谢头先插嘴嗰位系 末日狼大叔， 末日狼，同埋多谢呢位， 哇呢、這个我哋台长， 台长，哇台长， 漫游者， 好啦，咁下次有机会再借呢个 studio 录音咯， 好， 系嘛，好啦，拜拜， 拜拜。